攻读巴禄克先知书第三章。全能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忧伤的灵魂和苦恼的心灵正在向你呼号。上主，求你俯听垂怜，因为你是仁慈的天主，求你垂怜，因我们得罪了你。你永居王位，而我们却要永远丧亡。全能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求你俯听垂死的以色列人和犯罪得罪了你的人的子孙的祈祷。他们没有听从你，他们天主的声音，因此灾祸便缠绕我们。求你不再记忆我们祖先的不义，求你在此时只忆及你的威能和你的圣名。因为你是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我们要赞颂你，上主。你使我们存心敬畏你，正是为叫我们称呼你的名号。如今我们就在流奇之地赞颂你，从心里离弃我们的祖先在你前所犯的一切不义。看，我们今天仍在你叫我们流奇所到的充军地饱受辱骂凌辱，被捕赎我们祖先的一切不义，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以色列，请听取生命的规律，请侧耳领会智慧。以色列，这是什么事呢？怎么你竟住在敌人的国内，在异地衰老，与亡者同屋，与降入阴府的人同列呢？这是因为你离弃了智慧的泉源。倘若你走天主的道路，你必永远处于平安之中。你应学习智慧的所在，力量的所在，聪明的所在，这样你也能知道长寿和生命的所在，眼的光明和平安的所在。谁找到了智慧的处所？谁进入了智慧的宝库？治理人民和驯服地上走兽的人在哪里呢？玩弄空中的飞鸟和积蓄人衣饰的金银而贪得无厌的人在哪里呢？专心致志铸造银器，使自己的作品无奇不有的人在哪里呢？他们都不见了，降入了阴府，以另有人起来代替了他们。年轻的一代一生在世上，就住在地上，但他们仍不认识智慧的道路，仍不知道智慧的途径，连他们的子孙也没有得到他，因为他们离他的道路很远。在克纳罕没有人听说过他，在彻曼没有人看见过他，连在地上寻求明智的哈加尔的子孙，以及讲说预言并寻求明智的米德扬和特马商人，也不认识智慧的道路，不提及他的途径。以色列天主的住所多么广大，他的领域多么宽阔，真是广大无边，高远无垠。在那里曾出生过自古有名、身材魁梧和勇敢善战的巨人，天主却没有拣选他们，没有指示给他们智慧的道路。他们灭亡了，因为没有智慧。他们灭亡了，因为他们昏欲。谁曾上到天上取得智慧，使他从云中降下？谁曾横渡海洋寻获智慧，用纯金购买了他呢？没有人认识他的道路，没有人探得他的途径，唯有那全知者认识他，以自己的才智寻获了他，使他永远坚定了大地，使大地充满了牲畜，使他命闪光发出，闪光即发出，他以召回即站立应命。星辰各在自己的岗位闪烁，喜形于色。他以召唤随即答说，我们在此向自己的创造者欣然闪烁。他就是我们的天主， 没有别的可同他相比。他寻得了智慧的一切道路，将他赐给了他的仆人雅各伯和他心爱的以色列。从此智慧在地上出现，与世人共襄往还。